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卧室这个空间。同样的呢，今天我们要在卧室里面继续的跟大家来讲一讲，怎么样通过很健康的方式，很天然的方式，也可以起到为我们的卧室包括衣柜在内去消毒杀菌。我们的老朋友已经做好了，已经准备要开始给我们讲课了。开课的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橘子老师呢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位新朋友啊，也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注册芳疗师，张琪老师，欢迎张琪。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两位要继续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卧室消毒杀菌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会把注意力主要放在衣柜吗？ 可以。 衣柜太大是吧？ 衣柜太大。再有一个是上一次我们其实有提到了空间的部分，就是讲到了柠檬精油可以加到喷雾里面，我们算是复习一下是吧？ 对，我们就是因为时间还是过去了一点点嘛，然后可能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没有听到，所以呢就是包括卧室空间里面啊，整个空间的空气呀到衣柜里面包括衣服的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一个加香的功能，但这个香不是那个香水的， 不是 那种刻意感啊，是那种淡淡的，然后同时又可以起到这个驱虫， 驱虫这个很重要。 你看衣柜当中为什么会有虫呢？这样， 因为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衣服啊，有一些棉质的羊毛的，特别是羊毛的，对于虫子来说是非常好的食物，因为它是蛋白质，所以它特别容易招来虫子。所以而且呢，像这种羊毛的羊绒的衣服相对来说其实价格都不是特别便宜，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关照一下。 好，今天呢还要提示大家啊，我们今天依然是在微博上面有跟大家有一个互动的专区，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还要提示大家，我们每周五都会送出500元的现金红包给我们一位忠实的听众啊，500元的现金红包啊，不是任何的抵用券，是现金。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呆呆小熊同学已经获得了我们第一期的奖金，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现金奖励的方式很简单，周一到周五每天在我们当天的这个直播帖下方啊，24小时内都有效，不拘于说是在直播时段，只要你认真留言相关的节目内容呀，包括跟我们互动的内容，认真留言，看你怎么理解认真这个二字了。我们都算签到成功，如果单纯的只写签到两个字是不算签到成功的。好，签到成功之后呢，到了周五的时候我们会来统计本周每一天都出现的朋友到底有哪些，然后会抽取一位送出现金奖励，所以赶快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吧，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 好，有你的忠粉啊，橘子老师，他说橘子老师，我买欧薄荷了，问一问提神醒脑怎么用？哎，买欧薄荷了啊，这一看就是以前在卧室这个环节里边着重听了起不来这事儿的。 哎， 这个我们也是跟大家讲过的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上面去找一下乐享生活的节目回放，说不定就会听到这一期内容。怎么，哎，买回来了怎么用？ 那我们有新朋友，我们一起来再重新复习一下啊。那欧薄荷精油呢有几点，第一个是咱们之前说了起不来，可以在比如说如果家里是小朋友的话，提早半个小时在他的那个卧室里面去熏香，让小朋友能顺利的醒过来。那如果是成人，比如说有赖床习惯的这个老公啊还是老婆呀，就是你用一滴欧薄荷精油滴在手心搓热之后放在他的那个鼻子附近，让他深呼吸，然后立刻就会弹起来， 一滴就好了， 一滴就好了。 哎，稍微的搓热一下啊，这个加速他的这个 加速清醒的过程。 针对我们自己呢，就是如果说我现在只是我开会觉得有点困啊，想要用欧薄荷来提神的效果，跟刚才也是一样的方法。 对，其实如果自己用的话，就是一滴欧薄荷精油滴在手心搓热之后照在口鼻上，就不要贴到脸上。因为咱们之前提过精油不可以直接接触皮肤嘛，脸上的皮肤，手上这个因为有透明层，所以它有一层保护，所以你罩在口鼻上深呼吸。如果说比如说现在特别忙乱的时候，可以滴一滴抓在手心上，之后可以抓到发梢啊或者是衣领上，就是拍在自己身上。 哦，这个是可以起到一个，因为它一直在你周围啊，你可以闻到，所以就起到提神的作用。好了，欧薄荷的这个提神作用是这么使用的啊。连连福音像说，哎，我听节目发现了一个很有趣儿的事儿啊，就我们是在用一些家用名词去指代小的话题，其实我们并不是啊，因为他总结说我们厨房就是对应咖啡，客厅就是对应鲜花，卧室就是对应精油，是这样。我觉得你可能没有完整的听过我们节目，或者是说间歇性的听，凑巧的你听到的都是这些内容。我们只有上周四啊，是因为我们嘉宾临时有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把咖啡这个主题挪到了周四。但其实我们咖啡固定是在周二，在客厅这个环节，因为我们觉得咖啡一方面可以提神，另外一方面是可以有一个待客的作用。哎，这是居家生活空间为什么要把咖啡只归在里面。还有就是在客厅这个环节也不是只有鲜花这个部分，客厅里面我们也讲过啊，像刚才我跟你说到的咖啡，它是归在客厅这个环节里面。还有我们讲过健身，也是在今年啊一月份之后，年前我们讲过健身这个话题，也是会固定的放在我们客厅这个范围里面啊。之所以你会觉得鲜花有一点点密集，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两个花艺师啊，两个花艺的老师来会跟我们一起来讲这个鲜花。因为这个养花啊，它不仅养花，它还养草呢。对吧，它有很多很多很琐碎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期讲不完的可能会分散来讲。哎，你又听到了，你就会觉得客厅好像只带的是鲜花，你错过了昨天我们就是在客厅里边讲的咖啡。可能你昨天不是还给我们留言说你要咖啡福利来着，我忘了吗？啊，然后卧室呢，我们也不单单是精油这个话题，但是我们精油会集中出现在周三这个卧室这个内容。再提醒大家，在卧室里面我们还会主要给大家讲到的是关于穿搭啊，因为很多人我找衣服呀，包括我今天明天后天我要穿什么出门，你都是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来进行的。还有呢，其实我们现在没有涉及，以后橘子老师也会帮我们涉及卫生间的一个处理问题。大家总是好奇说你们周一到周四这个空间分配怎么没有卫生间啊，我说因为很多的主卧当中是带卫生间的，所以哎，我之前就跟橘子说过，我说那以后我们有机会啊，这个话题越讲越多，因为有一年的时间呢啊，越讲越多的时候我们会偶尔的啊，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跟大家讲一讲卫生间的消毒， 这个很有必要 的香味啊。这个还有呢，我们在卧室周三的空间里面更多的其实我们讲到的是收纳相关的话题。我们在上周啊，包括上上周就是年后吧，我们年后的春节之后的节目应该有两期都是讲到了收纳，所以周三其实我们不是只带着精油这个关键词。最后呢，他提示我们说其实可以聊一聊绿色出行和旅游。这一点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876有一档节目叫环球旅行家啊，就是为了不跟他们有太多的这个同质化的竞争和冲突啊。大家如果特别喜欢旅游的话，我建议大家在中午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一点到两点啊。大家可以去听听我们环球旅行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上面去搜索一下他们往期的节目，关于所有旅游的内容，包括上午时段我们出发吧，也会有专门的旅游板块。我觉得我就不需要再给大家讲旅游了吧，虽然我们前三年给大家讲了挺多旅游的。好，最后再回归到2018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2018年乐享生活其实想做的一件事情是居家生活方式啊，再说一遍，居家生活方式。所以在每天开始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大家，今天我们来到是居家生活空间当中的某一个空间，我们把所有的话题收纳一下啊，我们再就是稍微的收一下我们的话题。以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前三年800期的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聊了太多比较分散的关于生活方式的内容啊，吃喝玩乐好像都跟大家讲到了，衣食住行也都涉及了。所以在今年呢，我们想把吃喝玩乐衣食住行都往家里靠一靠，生活嘛啊，可能还是更多的是在居家的这个空间里面大家在生活。当然你可能也会在办公室的休息区里边在生活，那那还是你太小的一个部分了。嗯，好，用十分钟的时间啊回答了你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受重视？好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大家关于这个卧室空间里面，尤其是给衣柜精油消毒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哎，大家的问题我来看一下啊。有人说我要细细品味一下精油的功效。哎，其实说到精油到底有什么效果，它是很多面的，对 不对？特别多，每一种精油都有它自己的味道和自己的功效。就是那你要细细品味的话，建议系统的学一下。 哎，我怎么就直播帖不更新了？居然还说我比他还懒？请问你现在留言的这条不是我今天早上更新的啊？坐在地铁里更新的。好了，功用确实特别多， 对 啊。但是呢，因为大家问到的是比较细致的问题，我们就细致的问题来回答一下。有我们的微博的朋友刚才听到了那位已经买了欧薄荷提神的，就确认了一下，是欧洲的这个欧啊，薄荷就是薄荷这两个字， 对 啊。没错啊，你答对了，就是欧薄荷精油。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要强调是欧薄荷。以前好像橘子解释过欧薄荷还有其他的薄荷这样子。嗯， 因为欧那个薄荷有很多个品种。 嗯， 像我们说买精油的时候其实要注重，就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提示过，买精油的时候可以看拉丁文名字，但是大家记不住嘛，所以有一个小工具大家可以去对比。那对应拉丁就是对应这个拉丁文名字的中文翻译，它就是欧薄荷。因为还有什么其他的绿薄荷、辣薄荷，那个什么冬季香薄荷，就很多的品种。所以呢，我们用来日常用来就是市面上比较容易买到的提升功效比较直接的，其实就是这个欧薄荷。同时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胡椒薄荷，也有地方可能叫椒样薄荷，其实说的都是这一个品种。但欧薄荷是一个比较常见比较通用的名字。 他又问到了是这个欧的，对对对，你写对了，就是欧洲的欧。其实我们去到精油店或者是某宝上面的这个你输入这个，我们大概可以又回到了一个价格的问题了。因为我总是怕我们的听众因为不太清楚它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所以几十的也敢下手啊。所以欧薄荷它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量？十毫升大概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应该是在100块左右。应该就欧薄荷不是那种特别贵的，像玫瑰可能一瓶要1000多块钱，将近2000块钱吧。但是欧薄荷应该是100块左右，100上下，多一点点。 太便宜的真的就不要这个。好啊，刚才橘子老师也给大家解释了欧薄荷怎么用。如果只是想说今天真的特别困。我们也不想太刺激啊，包括神经啊什么的啊，不想太刺激，我们可以用欧薄荷这种非常健康天然的方式，搓到手上啊，衣服上面拍一拍，头发上面抹一抹就会觉得会不会坐在我们身边的人也蹭一下， 是 精神状态特别好， 是会提神的。像我们家车里面就有一个，就经常会在车里面点个一两滴欧薄荷精油，开车的时候不会困，但同时你就比如说下车逛一圈回来，一开门，哦，好清凉。 很提神的味道、 哎，好，再提示一下大家啊，这个在我们的微博上面呢，我的置顶微博是我们粉丝群啊，微博群怎么进群的这个微博，我们每天更新，大家要签到来的这个微博是第二条啊，就正常来说，你点开我的微博内容就是第二条，大家看一下日期好不好？尤其是刚才这个说我不更新的这一位啊，每天大家都可以看一下日期，看一下是今天更新的这一条。那就没错了，是直播题，而且我每天都会很认真的写今天是周几，我们是什么板块啊，你要在那个下方留言算签到成功。还有燕燕说环球旅行家我知道呀，原意主持的，还有张帆呢，你怎么老记住女主持人我要给我们的男主持人也确认一下。还有朋友说了啊，这个喜欢用薰衣草精油三滴和尤加利两滴配入到加湿器里面，让芳香精油徐徐地散发到卧室中。薰衣草精油可以安抚我的情绪，还能促进睡眠。尤加利呢，芳香去蚊虫，也营造了很好的睡眠环境。有什么评价？橘子老师， 我刚才脑补了一下，想象了一下，薰衣草加尤加利是一个温和，里面又带着一点叶子的清香的味道，还蛮舒服的。 哦，就是平常你们不太会给大家这个方子是吗？ 对， 所以刚才橘子老师就你知道脸啊，一秒钟之内变化了10个表情，我就在想你到底让不让我念完，你到底内心是什么样的变化，不太会搭配你们。 因为薰衣草是比较安抚的，相对是安抚的，就像他说按那个有助于睡眠。那尤加利其实有一点点提振，因为我身边有一位芳疗师，就是他感冒的时候熏尤加利，结果呢他自己睡得特别好，跟他同住的姐姐一晚上没睡，因为尤加利他有提振的这个作用。 哎，对呀、啊，我也在好奇他这个3:1的比例， 3:2 哦，3:2啊，我有点忘了、就是那两滴不算少了，对吧？那你真的睡着了吗，这位朋友？ 不是这样子，如果这个味道会让他放松，让他感觉很舒服，那我们是在一个放松的状态下，那他也会睡眠睡得很好。 好，有没有我们微博上面的朋友能够给我们这位一直在问这个在我们这个群置顶微博下面留言的这位朋友，能不能哪位给他发个截图，告诉他应该在哪儿留言？我就没有时间发啊，这双手顾不过来，能不能有哪一位教一下这个啊？用户名 BKS 这位啊，他也说了一下，因为你在这下面留言我很难看到，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直播帖下方来留言，就是我写了今天是周三卧室板块这几个字的这一条，很好找吧？啊，还有一张我们群舞的照片，你要在这个下方评论两个字里边点留言。他说大概上网就是迅速在我们说完了欧薄荷之后，他就上网看了一下，大概30块钱 啊， 那就不要买了，千万不要买，好不好？啊，大概不知道什么质量啊，上面有很多种，千万不要买。 这个我 千万不要下单。再说一遍，一定要撤销你的订单。 之前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就是小程序精油配方大全里面找到有一个帮助大家购买的信息，你不需要记住那个拉丁文，但你可以对比，就是你问一下店家你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品种，来对比一下一些基础的信息。 是什么这个这个我为什么每一次我都会让橘子老师针对不同的品种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价位。我再说一遍，我是真心的觉得啊，可能有一些80以内的也可以考虑啊，或者80啊到80元10毫升的这种精油可能也能考虑，但是我觉得80以内的 就 真的不要再考虑了，不管是什么品种我觉得都不值得买。 因为江夏的这个真的是为听众考虑，避免大家上当受骗。也不是说上当受骗，而是说因为不是天然的精油，用了之后其实对我们的神经是有损伤的。 对啊，因为它里面加了什么香精啊什么之类的化学成分，化学物质那种， 就有一些人工合成的东西可能对神经不是特别好，所以一定要用天然的。像这个价格上来说，天然的东西，那你想就大概简单用三句话说一下精油的蒸馏的过程，就是那你要把这个大量的植材收割下来进行蒸馏，大概你想薰衣草的话大概200到400公斤才能萃取出来1公斤，这个比例非常的低，还要运输、灌装、包装、上市销售，那一定不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可以 cover 下来的，不然的话你说商家我卖完这 什么呀， 对，卖完这一批商家不做了吗？那不能源源不断的给我们提供好产品啊。 哎，所以每一次呢橘子来的时候我都会提醒大家啊、一定要不要图便宜，因为这个事儿呢它是直接被你呼吸进去了，会很影响你的神经系统的。这个再跟大家说一遍啊，欧薄荷你至少要买到100过了是吧，100出头啊，10毫升是这么一个价格你就买对了，其他的太便宜的千万不要考虑啊，刚才那30那真的太坑了啊。然后但是我们这一位刚买完的说，那所以我是被坑了吗？花了200， 二 说是什么活鸡欧薄荷， 有机啊、这个就是刚才提示的是太便宜的不要买，贵的但是它也不会贵得特别离谱，我觉得200块还算是一个相对靠谱的价格 啊，你没有被坑。因为它这个浮动嘛，我们总是给它一个浮动的区域啊，100到200你其实都不算坑， 相对品质要好一些。 哎，对，这次在问说橘子老师敏感皮肤在选择精油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 敏感肌肤注意使用精油，如果你熏香的话其实没有特别的关系。如果是要往身上涂的话，身上或者是脸上敏感肌肤所有浓度减半。所有的浓度都减半，比如说我们用在脸上应该是10毫升加2滴单方精油，那敏感肌肤就只加1滴。而且脸上首选罗马洋甘菊，因为它是舒敏的。 罗马洋甘菊， 对， 哎，如果你是敏感肌肤，你看又给你一个基础油的这个选项，而且罗马洋甘菊，哎，我也因为洋甘菊它也会有很多什么爽肤水啊什么的，它都是哎镇静作用会比较好， 是的 啊，特别适合敏感肌肤。另外就是使用滴入其他的精油的时候都减半就对了啊。另外天丹丹丹说，哎呀，好久不见啊，我回国了3个月没听节目，谢谢你回国第一件事情来找我们报道。可能是吃过了妈妈做的饭以后来找我们报道的啊。还有子璇在问说，请教一下橘子老师，小宝宝的房间可不可以用薰衣草精油？有没有推荐的牌子？好，是这样，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单另的推荐精油品牌啊，如果大家实在是怕买错啊，也没有问题啊，你们可以到微博上来给我留言啊，我会让橘子老师或者是我自己也请教完橘子老师以后，我会在微博上面留言给你们的，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为任何一个品牌单方的来做广告了啊！大家不放心可以微博留言给我，我回复大家品牌。但是关于这个小宝宝的可能主要也是卧室里面啊，可不可以用薰衣草精油，怎么用，我们放到下半时段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们只有3分钟的广告和半点报时，马上就会回来啦。另外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 Only you 能让我想很多， Only you 能替我想更多。 继续，别控制。 是，控制不住了。 接下来是不是要喊下雨收衣服啦？ 什么呀，我终于找到失传已久的装修省钱秘籍了，封皮上印着3字， 全包圆。 哎呀，恭喜你，都会抢答了。 我家也全包圆装的呀，80平米8万，也没像你这么嘚瑟。 我知道你是999一平米装的，电器窗帘灯具全包圆了，一水的环保建材，还不收设计费。 没错，你还知道啥？ 我还知道我赶上电竞狂欢月了，优惠更多，划算到家，没有之一。 说说呗，有啥优惠？ 那可多，话说多的生气呀、你自己打400-606-8866问吧。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电竞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全新7座途安 L 标配自动挡超值换新上市，今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2018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得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的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的是卧室空间。哎，再给大家说一遍啊，今年我们减少了旅游板块、出行板块，很多时候是希望大家回归家庭，我们在家里捣鼓捣鼓， 在家听广播 啊，在办公室他们也听。今天还有人特地给我留言啊，今天领导看得紧，我就在这儿留个言吧，可能听不了直播了啊。你们真的是为了留言啊，也是拼了啊。刚加入我们听众可能会好奇，怎么这么拼呢？领导都在，还得非给我们留个言，因为他留言啊，他这么认真啊，给我们阐述了理由，我就算他认真留言签到成功。那周一到周五呢，如果每天都在我们当天的微博直播帖下方，就是我写了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啊，这个24小时之内有效，今天24点之前，你在这一条周三的微博下面留言都算数，签到成功啊，一周五天每天都认真给我们留言，周五就有机会获得我节目送出的500元的现金红包奖励啊，那是真金白银啊！刚才徐子老师都两眼放光了。好了，今天来跟我们来聊这个卧室的健康消毒杀菌的方式，包括衣柜里面怎么样可以防虫的方式呢？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问到我们两位老师。一位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还有一位是福威芳香学院的特约讲师 AFA 的注册芳疗师张琪老师啊，大家真的好踊跃啊！我这一个广告时间没有看到啊，就已经刷过了好多留言了。我是真心的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说了半天这个主题了，我们还没说到衣柜里边怎么除虫。 先把上半段的问题回答了。 对，这个关于先回答一下这位妈妈的问题，她说又补充了一下，她说宝宝7个月大了啊，然后呢可不可以在她的卧室里面用到薰衣草，可能也希望宝宝睡得安稳一些。 可以，这个回答是肯定的，薰衣草可以用，用来熏香，像我们正常成人的空间里面是5平米来用一滴的单方精油，那小朋友可以减半，10平米用一滴，如果小宝宝的房间是，十多平、20平可以用2滴， 注意不要用多。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节目里边也讲过，因为我是真实案例啊，就我朋友有买回来以后说，那今天他得睡个好觉了，不是特别折腾了，床头床尾各滴了四啊，各滴一滴，一共滴了四滴，完了，他三岁吧，女儿三岁。折腾一晚上特别嗨，他也不闹，他是那种嗨， 对，他会让他兴奋，对， 哎，就是那种兴奋。所以刚才菊子老师特别给到大家了啊，我们这个评判的方式很简单啊，十平米一滴， 对， 所以 十平米两滴 啊，那 小朋友嘛要减三， 对，七个月，七个月大，如果是他的这个专属卧室， 对， 因为大人睡不睡这事还是照顾他吧，好不好？如果你们在一起，哎，在一个卧室，那你就平均按照每十平米滴一滴这样一个概念啊，去，不管你是放在这个香氛仪里边啊，让它喷出来还是怎么样，放多了就会出现我们说过的那个太兴奋的问题啊，这个很可怕。好，哎，这个，怎么会有人找不到直播帖呢？北京户口的北漂，你刚才都是在直播帖下面说你那个200块钱的事儿啊。你们呀，你们是这样，我告诉你们找不到直播帖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点了我的热门微博，懂吧？ 哦， 哎，你们点热门微博，它就会出现我留言最多的微博的那几条，你们就点微博那两个字儿，你们查看主页啊，或者是内容，它是按时间顺序来的。哎呀，这让你教真是白教了，我还艾特他，我说你教着他。好，就是还有人问到了说这个雾霾啊，这两天这个有没有可以起到在家里面啊净化空气的这个作用啊？手头上面已经有的精油跟橘子老师分享一下，他说他们家有茶树、薰衣草和尤加利， 还都挺靠谱的，用尤加利就可以，这个。之前教过，其实尤加利跟茶树它都属于桃金两科，它都对呼吸道有作用。像这个雾霾天的时候，如果出门，比如说你戴口罩的话，可以把尤加利精油点一滴在口罩外侧，就不要接触皮肤啊，在口罩外侧。如果是在家的话，可以就是有专门的香薰的加湿器，可以加一点尤加利精油在这个加湿器里面。 哎，尤加利它大概是一个可以管多少面积啊？ 跟刚才的那个差不多，就我刚才说的没有差不多，它就是五平米用一滴。 五平米用一滴， 对， 这个大家可以考量一下。如果你客厅20平的话啊， 四滴， 其实哎，在香氛仪里边滴四滴啊，就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了。 其实滴四滴的话，它的选择还可以，它既然有茶树，也可以加上茶树一起，这个复配的效果可能会更好。就既抗菌了又抗雾霾了。 好，说到这个茶树，我个人是深切的受到了橘子老师给我的这个建议的，这怎么说，深切的福利受益者啊，所以我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关于这个茶树精油，正好你们家有，所以这个一定要利用起来，好不好？这两天的这个雾霾天啊，大家就非常简单，我不管你是用的什么 3M 的口罩啊，还是什么样的口罩都可以。记住了使用的方法啊，橘子老师看我说对不对啊，就是第一呢，是你因为你口罩的问题，所以你要避免这个单方精油，像茶树这种直接接触皮肤，所以呢咱们可以把茶树精油直接滴在口罩的外侧。 对， 比方说你说我鼻子这儿呼吸啊，你就差不多这个位置啊，你就滴在鼻子这儿啊，嘴巴这儿，这滴在外侧，这样不会直接接触你的皮肤啊。然后滴多少呢，真的是看你自己心不心疼这事儿了， 也别滴太多。 我一般是1到2滴。 对， 我觉得可以管，就是基本上一天，就是你上午出门，然后中午如果也要出去门啊，这样子。好，它是很好的，就起到了一个杀菌。 对， 然后因为春天本来也就你在地铁里边啊什么的，它这个病菌也会特别多。 是， 哎，自然的滤了一下你的空气，你呼吸到的这个空气。还有一点是我自己切身的体会啊，因为你呼吸进去的这个茶树精油的这个空气啊，它真的也有一个消炎的作用。 是因为离得非常近，而且它那个芳香分子是可以挥发出来的。 就是我有几次都是嗓子略有不舒服，不一定是雾霾，有可能就上火呀，或者是怎么样。哎，刚刚有一点，我就想，橘子老师，大喊一声，然后滴了一滴，这是感觉好像是在一个 仪式， 对，贴了让橘子老师的画儿，这样，哎，就是 然后很直观，这个效果很直观，基本上我戴一天口罩，因为我即便开车我也戴着啊，就是为了呼吸到这个，然后迅速的消炎效果非常明显，我推荐给大家。因为这个方法第一是一方面过滤一下空气，过滤一下病菌，另外一方面是真的很简单，你说你出门前就给口罩外侧滴两滴啊，看来就可以走了。 嗯 啊，它不像其他的啊、哦、你一定要有一什么样的开关啊，什么样的功能，这个我真的是太受益了。好，丽说他的另一半睡眠不好，用什么样的精油，用多少，因为他说呢以前没有太用过，所以不知道怎么用啊，这个什么样的人不能用，其实精油就什么样的人都可以用吧。 有一些精油的品种，比如说高血压人是不能用迷迭香，就他会让他很兴奋，就是会让他血压升高，像这样的不能用。像基本上咱们听众应该就是上班族比较多，没有特别的禁忌，如果熏香的话其实都可以。但迷迭香也是提振的啊，这个说到睡眠不好，所以像这个提振的像欧薄荷、迷迭香啊，包括尤加利，它其实都可以提振的，所以如果想帮助睡眠的话，这几个品种是千万不能用。如果先帮助睡眠的话，像薰衣草说过很多次，它安抚的量不要太多。今天提过的罗马洋甘菊，它也是一个安抚的。乳香精油也可以安抚，但这个具体要看它是什么样子的睡不好。如果说就是想尝试一下，就是它简单的入睡难的话，用薰衣草一两滴，就它之前男士嘛，他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用薰衣草一两滴熏香就可以。 好，这个，说以前有精油的福利，你来得太晚了吧？那精油福利是我们二月份送的福利，我们的福利都是当天有效的。这位未来海洋在江湖，关注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是每天不定时的送福利，除了我们周五的500块钱的现金啊，是每周都会有的，其他时候呢就完全看主持人的心情，这什么时候送福利呢不一定啊。但是你可以关注微博啊，因为微博我们都是提前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会发出来，如果今天有福利的话你就会看到。所以你得不到了，我送完了，还附赠了，我强行附赠了我的签名照，附赠啊。他说脸上的痘印很多，可不可以啊？这个，好，还有朋友也是提到这个痘痘，我们就一并的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你们现在是不打算让我们说衣柜了吗？你们说，这个说面部有暗疮啊，痘印也比较多，而且暗疮是那种非常硬的那种啊，有没有推荐的护肤的这个精油配方配比是什么样子的？来， 痘痘精油这个啊，我是深有体会。曾经我也是一个痘痘特别严重的人，然后呢，我当时还特别任性，因为大家一提到说有痘痘有痘印，肯定我们会提倡薰衣草茶树，因为既消炎杀菌又淡化痘印痘痕。然后呢，我当时特别任性的，我说我就不想用这两种，我说有没有其他的配方。这个时候我当时去找我的推荐的芳疗师的时候，他给我推荐的就是乳香精油。这个乳香精油有很好的淡化痘痕的作用，包括对于有一些可能时间久远的疤痕，它也有很好的淡化作用。所以我们一般给到的配方大概是10毫升的基础油，我们推荐荷荷巴油或者是玫瑰果油都可以，然后加2滴的乳香。 这个是直接抹脸上吗？ 对，作为精华油，就是洁面之后拍完水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了。直接全脸涂抹都没问题。这个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10毫升加2滴单方精油，它是一个复方油，可以直接涂抹的。那个张琪老师说的这个乳香的确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它对就是受损的这个肌肤修复效果特别明显。但是对于这个痘痘，像是刚才说的那个大包比较硬的那种，其实用茶树精油直接点涂也是比较直接的，或者说那个入门选手来说，薰衣草和茶树比较容易接受嘛。 对， 对。 还有你最喜欢的青豆油。 我刚才已经跟他说了，我说就是现在啊，就这一次青豆油他错过了， 嗯 啊，但是没有关系啊，大家看到我的置顶微博可以进我们的微博粉丝群，我们上一次有得到青豆油的朋友，那我跟你说反馈，就我这自信感啊，就是自豪感吧，应该算是自豪感，就是真的不会轻易的给大家推荐，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茶树，马上就有朋友说他也嗓子经常会不舒服，所以要赶紧回去用一下我说的这个方子， 嗯， 对，这个要感谢橘子老师，都是他不是偷摸告诉我的，都是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的，也都分享一下，简单又天然啊，然后又真的是有效果。我也一般是包括青豆油在内，我也是真的试用过大概一两个月之后啊，效果真的非常好，然后就各种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因为你喜欢的那个青豆油配方是复配的，就是很多种单方精油在里面， 哦，所以它可以直接抹在脸上。 对，嗯，而且它有基础油稀释， 嗯， 就是它里面的单方精油就是有专门的芳疗师调配好的，所以它作用之间会是协同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个作用。所以它会比直接点茶树精油可能会更直接一些，更快。 嗯，好，还有人说这个瑜伽配精油四季不长肉啊，这个卧室配精油安神啊，这个有妙用哈，啊，这个春风十里乐享生活有你真好，这个你们是不是都受到了呆呆小熊的启发啊，都开始给我们写诗了，这我们节目的听众啊，这个 太有才了。 嗯，他说这个啊，也对，要去试一下，但是这个青豆油刚才也给大家解释了啊，它之所以我们不是某一种精油，我们啊发现它特别有作用，所以我们把给它简称了青豆油，不是啊，它确实是啊橘子他们自己品牌在做的一个，就是哎一个复方的都配好了。 嗯， 虽然我也能够，我抹在脸上也能够闻到它其实里面肯定是有茶树的， 有 啊，很明显的这个茶树的啊，我都不是很敏感的人都能够感觉到，但是呢在这儿要说一下这个祛痘印的事情，之前我们也说到了，茶树精油点 涂是祛痘 啊，祛痘啊， 祛痘印的是薰衣草，哦，也是 点涂， 点涂点到痘印上，嗯， 对，那千万不要像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复方精油啊大面积的抹，这个很可怕啊，嗯，给啊单方的不要这样子使用啊，但是薰衣草祛痘印 薰衣草 用棉签啊点一下， 对， 但是要长期使用，就是就用 要坚持 长一段时间才会有效果， 嗯，是的，就是没有，嗯，就是没有任何就自然的天然的护肤品没有一个是抹到脸上会立刻就像一擦零似的就擦掉了，嗯，就像你用那个青豆油它效果很快，那你至少也经过一个晚上或者一个白天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对对，但是这个已经对于大家来说已经很神奇 了啊， 嗯， 怎么就睡一宿这痘就没有了呢啊，但是这个痘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觉得青豆油我个人的感觉它还是更针对这种上火型的啊，不是说那种顽固痘 啊， 啊，不是那种顽固痘，就是你是真的因为你的这个内在的就是内分泌啊或者是各种原因你是属于长期长痘的那一类，你用青豆油我可能个人觉得效果不会特别好。 嗯，精油神奇的地方就是它会跟可以就是芳疗师可以根据每一个人的具体的情况来调配出那个适合你的这个油，像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会有那个案例会的课程，就是芳疗师来一对一的咨询，像比如说你是长痘的肌肤，有可能问完了最后芳疗师给出的配方是你回家调睡眠 啊，这个很像中医，并不是头疼一头，嗯，脚疼一脚， 嗯， 哎，我有睡眠不好的时候中医直接给我扎了一些脚， 要找到你的症结所在， 嗯，到底是哪儿不通， 对，那你的这个痘痘就是皮肤，我们脸的这个皮肤的问题其实反映我们身体的一个状况，可能找到原因，有可能你是消化不好，有可能是睡眠不好，也有可能是压力大，把你的那个根本问题解决了之后，那茶树的点涂其实是加成，作用是加成的，但你光点茶树你没有去掉那个根本原因的话，那痘痘还是会长。 哎，对，这是为什么我会说那个青豆油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啊， 嗯， 就是我是突然的啊，就很明显熬夜了，我最近上火了，这样子它效果会很好， 嗯， 所以我也没有长期痘，没有办法跟你们讨论这个。好，最后说一下衣柜的事儿吧，就剩三分钟了，赶紧说，因为小荣蚊子在问说天竺葵啊适合放在衣柜里面吗，大概比例是多少呢？ 啊，是这样，放到衣柜里面就没有什么比例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是拿来熏香，天竺葵的味道如果你喜欢的话是可以放在衣柜里的。那用什么样的方式呢？说几种啊，第一个是扩香石，这个某宝上直接搜扩香石三个字就可以搜到，